今天证道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四章35-41节，大家请听我读。当那天晚上，耶稣对门徒说，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门徒离开众人，耶稣仍在船上，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，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。忽然起了暴风，波浪打入船内，甚至船要满了水。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。门徒叫醒了他说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耶稣醒了，斥责风，向海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。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了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他们就大大的惧怕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们在香港的杨顺仪牧师，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为什么胆怯，大家留心听。 好高兴啊，又在这里呢，透过网上呢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。在分享之前呢，我们一起再一次同心祷告啊。天父爸爸，我们求你将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，帮助我们能够心灵里面有足够的空间去承载你的话语，以致能够被你的话语净化我们的心灵，更新我们的生命，又好叫讲的和听的都一同在你面前蒙恩蒙福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天呢，我跟大家分享的呢，是我相信都是一个大家很熟悉的故事。这个故事呢，就是记载在马可福音4:35-41，讲到耶稣平静风和海。首先让我们去重温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和经过，然后我们一起看看在这个故事里面，我们有什么是可以学习的功课，还有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去反思的。好多谢刚才李涛弟兄帮我们读咗吓呢啲整段嘅经文啦，我用嘅咧系和修版，所以我唔再重复读啦。咁咧我哋直接就进入故事嘅背景同埋经过。嗱，我哋睇到呢个故事咧，系发生喺一个晚上。嗰、那个晚上咧，耶稣就对门徒讲，佢话我哋渡过去对面岸啦，咁样。咁对面岸究竟系指边一度咧？同埋当时耶稣和门徒又在哪一度呢？如果我们看回上文和下理，我们就知道耶稣和门徒原来那一天就在加利利海边的加百农那里，他整日忙于传道、讲道、治病，他很累，他很想暂时离开一下群众，一来可以休息一下，二来呢他要坐船去对面岸、哦、对面岸是什么地方啊？如果大家看回下文呢就知道了，那里是一个叫做格拉森的地方。耶稣想去那里做什么呢？其实耶稣是刻意去拯救一个被鬼附的人。不过当船开到没多久的时候呢，突然间海面上翻起狂风巨浪，那些波浪打入船里面，以致船都灌满了水，船快要下沉了。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以色列，我知道在座当中应该有不少弟兄姊妹去过以色列的，有没有畅游过加利利海或者是加利利湖呢？2011年呢，我就跟神学院的老师和同学呢就去了以色列两个星期的。在横渡加利利海或者加利利湖的时候呢，导游就跟我们介绍了。他告诉我们听，加利利湖呢是以色列最大的一个内陆淡水湖来的。那里很多鱼的，所以呢捕鱼业呢是很发达。由于加利利湖呢是低于海拔700英尺，而且呢四周是被群山环绕住，所以很多时 系会突然发生强烈嘅风暴。呢、这个自然嘅现象呢，系冇人可以预测到几时会发生嘅。同我哋今日好唔同啊！今日咧，我哋又话有天文台啊，帮我哋预测空气天气，即系几时又话有几多号风球，又话红雨黑雨，让我哋咧可以预先咧做足一切嘅防风措施。大家要记得喺耶稣时代咧，冇呢啲咁样嘅天气预告嘅，风暴话嚟就嚟啦，系防不胜防嘅。当日耶稣同埋门徒就系遇到呢一场嘅风暴。喺风暴忽然间嚟到嘅时候，船上嘅人做紧啲乜嘢，同埋佢哋有啲咩反应呢？我哋继续睇落去啦，就系38至41节。可能呢，因为太攰啦，咁耶稣呢就喺船尾嗰度瞓着咗。门徒见到耶稣瞓着咗，又见到当时嘅情况越嚟越危急，于是佢哋去熬醒耶稣啦，就话：老师，我哋就快冇命啦，你唔理我哋咩？耶稣被门徒拍醒咗，佢就起嚟斥责风同埋海，风就止住咗，海就大大嘅平静咗啦。风浪平息之后，耶稣就问门徒：点解胆怯呢？你哋仲未有信心咩？门徒见到耶稣两三句说话就将风暴平息咗，就好惊啦，彼此对问：或者到底是谁？连风同埋海都要听从佢嘅。呢个故事咧，其实好简单嘅，我哋好快咧就重温咗一次当中嘅背景同埋经过啦。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到喺经文里边咧，我哋见到咧有三个嘅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咧就系门徒问耶稣嘅，佢话我哋就快冇命啦，你唔理我哋咩？第二个问题咧就系耶稣问门徒嘅，点解胆怯啊？你哋仲未有信心咩？第三个问题就系门徒彼此问：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同埋海都要听佢话。我哋呢三个问题咧，其实好值得我哋去思想，当中咧亦都有好多值得我哋去学习嘅功课嘅。我哋而家一齐进入呢三个问题嘅里边。第一个问题就系，老师，我哋就嚟冇命啦，你唔理我哋咩？海面忽然翻起狂风巨浪，即使系好有经验嘅渔夫，好似系彼得啦、安德烈啊、雅各啊、约翰等人，都难免呢系惊惶失措。呢啲个呢系人之常情嚟嘅。人生在世，难免会遇到一啲突如其来嘅风暴，因为好多嘅事情呢都系出乎人意料之外嘅。譬如突然间，我哋知道自己患上咗重病，或者遇到交通意外，又或者系面临经济嘅困境，甚或遭受到无理嘅指控，或者系亲人突然嘅离世等等。好似我今次咧由佛罗里达翻去香港呢一程嘅飞行嘅途中咧，就出现咗少少意外，唔知大家知唔知道？我由佛罗里达飞去三藩市嗰度转机咧，因为咧航空公司嗰度有啲延误，所以当我哋去到三藩市嘅时候咧，我哋赶唔到由三藩市飞翻去香港嗰班飞机，可能大家有啲弟兄姊妹都知道嗬。咁我哋点样去处理呢？其实我都几彷徨噶。咁咧，嗰度咧有十几人咧，都系差唔多咁样嘅情况。咁我哋有三个女士啦，我同埋另外有一个咧，都系由香港嚟去同我一齐去飞翻香港嘅。另外有一个咧，就系佢系飞去香港，由转机咧系翻去大陆咧， 探佢一个危急嘅妈妈，希望咧见佢最后一面嘅。咁我哋搭唔到呢班机，我哋点算咧？我哋都好彷徨。咁我哋去航空公司嗰度睇下点啦。咁咧就安排咗另一班机咧，系第二日嘅1点钟嘅。咁但系期间系点咧？我哋嗰时夜晚黑已经系差唔多凌晨12点啦。咁咧，佢话我咧，同埋另一个系喺香港嚟嘅咧，因为佢话我哋唔系美国嘅公民，所以咧佢唔会安排酒店俾我哋。但系另一个咧，因为佢系美国嘅公民，咁咧就安排咗一间酒店俾佢。哇！咁我哋两个喺香港嚟嗰两个就有啲彷徨啦，点算咧？我哋喺机场嗰度要过一晚夜。咁但系呢个美国嘅公民佢好好，佢见到我哋两个女士咧，咁啊不如我哋两个同埋佢一齐喺酒店嗰度住。咁我哋三个人咧就喺酒店嗰度住咗一晚，而家咧成为咗好朋友啊。所以有时咧人生嘅嘢咧真系我哋预料唔到，估都估唔到啊。当我哋遇到一啲人生嘅风暴嘅时候咧，有时真系难免咧会令人不知所措，失去咗平安嘅。喺人生嘅路上或者喺信仰嘅路途当中，曾几何时可能我哋都会向耶稣问个类似嘅问题，甚至发出个类似嘅呼喊。主啊，我真系好辛苦，我无力再行啦。点解你唔出手帮我啊？点解你唔听祷告啊？你系咪唔再爱我啦？嗱喺经文里边咧，其实我哋睇到一幅咧好得意嘅图画嘅，一边厢咧就有人焦急万分，另一边厢咧就有人呼呼入睡。形成咗咧系好强烈嘅对比嘅，遇到突如其来嘅祸患，如果身边嘅人，特别系我哋至亲嘅家人、朋友，同埋一啲我哋信任嘅人，能够同我哋一齐去面对，我哋咧会定好多嘅。大家唔知同唔同意？相反，如果见到佢哋漠不关心，毫不在乎，阔佬懒理，翘埋双手，我哋咧就会开始焦急、彷徨，开始恐惧、不安，甚至咧会大吵大闹嘅。一个男士，佢喺手术室门口行嚟行去，样子咧显示得佢好好焦急、好担心、好不安。当佢见到一个医生急急咁样向住手术室走过嚟嘅时候，佢就破口大骂。佢话：你而家先至嚟，有冇搞错啊？你知唔知我个仔喺手术室里边危在旦夕啊？到底你有冇医得噶？嗱，呢个医生咧好平静咁同佢讲：对唔住，因为我刚才喺外面要处理紧一啲私事。当我接到医院嘅通知，我就第一时间赶翻嚟。嗱，你冷静啲。如果你咁样咧，系会影响我做手术嘅。呢个男士更加嬲啊！佢话冷静。如果手术室里边嗰个系你个仔，你能够冷静咩？我警告你，如果因为你嘅迟到而令到我个仔有啲乜嘢嘅差池，你小心你嘅饭碗。呢、这个医生仍然好平静咁讲，佢话尘归尘，土归土，医生系唔能够延长人嘅生命，只有上帝先至能够。如果你系基督徒嘅话，请你呢一刻就为你嘅仔同埋为我哋嘅医疗团队嚟到祈祷，求主怜悯。几个钟头之后，医生走出手术室，对呢个男士讲：感谢主，你个仔度过咗危险期啦。医生讲完之后就急忙离开，一边行一边就话 如果有咩问题，你可以直接问姑娘就得啦。呢位爸爸松咗一口气，当佢见到姑娘嘅时候，佢就马上投诉啦。佢话呢个医生嘅态度实在太嚣张啦，佢唔可以留多一阵，等我问下个仔嘅情况嘅咩？佢赶住去边啊？呢个时候，护士嘅眼泪忍唔住流咗出嚟啦。佢话呢位医生嘅仔喺几个钟头之前喺一次交通意外死咗，佢正要处理佢个仔身后事嘅时候。就俾医院急 call 佢翻嚟，帮你个仔做手术。而家佢要赶住离开，就系、是、要处理佢个仔嘅身后事。先生，请问你仲有冇其他投诉呢？当我哋遇到人生嘅风暴，往往我哋都会想尽办法去控制外边嘅环境。千方百计去平息外面嘅风暴，好让自己舒服啲，好过啲。但系其实最好嘅处理方法系先平静心里边嘅风暴，不至于失去理性，大吵大闹。一旦内里安稳，就唔需要去理会外面嘅风风雨雨。其实耶稣。正正就系要向门徒示范点样去面对外面嘅风暴。只可惜门徒睇见耶稣喺风急浪高、危急嘅关头，竟然呼呼入睡。佢哋以为耶稣见死不救，所以就急不及待拍醒耶稣。耶稣被门徒。拍醒咗之后，佢斥责风同埋海，风就止住，海就大大嘅平静咗啦。耶稣平静风和海嘅同时，其实佢亦都平静咗门徒心里边嘅风暴，以致佢哋可以安静落嚟，聆听耶稣嘅说话。最近呢，我喺灵修学嘅课程里边呢，学咗好几种灵修嘅方法，其中一种叫做互动灵修。我希望如果有机会呢，可以同音福家嘅弟兄姊妹去操练。操练互动灵修有三部曲嘅，第一步好重要嘅，就系、是、安静。安静呢，系能够帮助我哋。敏锐上主嘅同在，帮助我哋听到上主嘅声音，同时亦都让上主去接触我哋、抚摸我哋、安慰我哋。喺咁嘅情况底下，我哋先至有能力同埋有智慧去面对人生嘅风暴。因为喺安静当中，我哋先至听到上主向我哋嘅呼唤。明白佢嘅心意，以至到我哋懂得点样去面对前边嘅困难同埋挑战，以至我哋知道前边嗰一步系应该点样行。当门徒安静落嚟嘅时候，耶稣就问佢哋：为什么胆怯？你哋还没有信心吗？呢、这个就系经文里边嘅第二个问题。门徒点解胆怯呢？门徒点解要胆怯呢？门徒明明见到耶稣喺同一条船上边嘅，点解仲要胆怯呢？答案好简单啊，嗬，因为耶稣瞓着咗。我相信，假如耶稣系冇瞓着嘅话，相信门徒系。冇咁惊嘅，因为门徒系见过耶稣行神迹噶嘛，亦都相信耶稣系有能力保护佢哋嘅。不过而家耶稣做紧咩啊？耶稣瞓着咗啊！按门徒嘅谂法，瞓着咗嘅耶稣 点能够保护佢哋呢？瞓着咗嘅耶稣点能够保护佢哋呢？事实上呢，瞓着咗嘅耶稣都能够保护我哋嘅。阵间呢，我就会同大家分享啦。其实耶稣呢，喺呢度唔系问咗一个问题嘅，系问咗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系为什么胆怯？第二个问题系你哋仲冇信心咩？嗱，我哋睇下咧，其余两部嘅妇女福音或者系对观福音咧，点样系翻译呢一句说话？我哋睇下咧，马太福音8章26节嗰度咧，点样翻译咧？佢就话：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胆怯呢？另一卷对观福音路加福音8章25节咧，就话就翻译为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？其实意思就话你哋嘅信心究竟系建基于喺边一度嘅呢？嗱，我哋经常咧都会听到一啲嘅见证，或者自己都会经历过一啲信仰嘅体验。冇错，上帝咧系会介入我哋嘅危机里边，上帝系会帮我哋解除一啲嘅人生嘅威胁嘅。譬如我哋患病得医治，或者我哋失业咗一段时间，搵到工做啦，又或者咧我哋唔见咗嘅嘢咧，失而复得啊等等。嗱，呢啲嘅见证咧，或者呢啲嘅体验咧，好真实嘅，而且咧系会吸引到嗰啲未信主嘅人咧，系信耶稣嘅。不过我好想话俾大家听，呢啲只不过系信仰嘅一部分，并唔系全部。而事实或者我哋嘅信仰经历话俾我哋听，上帝唔系每一次都会为我哋平静风同埋海嘅，有时佢系会刻意要我哋经历呢啲嘅风暴，藉此去磨练我哋，坚固我哋嘅信心嘅。我曾经听过有一位牧师咁样嘅分享，佢话佢大约10年之前去外国读神学嘅时候咧，咁佢就将住紧嘅单位喺香港嗰个单位咧就出租，咁咧就将佢收到嘅租金咧系可以应付到佢一切嘅支出嘅。咁当有弟兄姊妹问佢有冇经济上嘅需要啊？如果有咧，出声，我哋可以帮手嘅。咁佢通常都会话唔需要啦，因为佢话佢对上帝好有信心。过咗2年，佢嘅租客搬走咗，等咗10个月，系10个月，佢嘅单位都租唔出，咁佢就开始焦急。佢开始不安，佢开始担心啦，甚至佢嘅信心开始动摇啦。后嚟佢喺上帝面前认罪悔改，佢承认自己嘅信心其实系建基喺嗰啲租金嗰度，并唔系纯粹建基喺上帝嗰度。弟兄姊妹，你嘅信心在哪里呢？你嘅信心又建基于喺乜嘢嘅东西之上呢？如果我哋嘅信心系建基于喺我哋而家嘅收入，建基于喺我哋嘅健康，喺我哋嘅家人，喺我哋所拥有嘅东西上边嘅话，一旦呢啲嘢失去咗，咁我哋心里边嘅风暴就嚟袭击我哋噶啦。门徒其实包括我哋都有一个错觉，以为耶稣一定要做一啲嘢，譬如医好我哋嘅病啊，解决我哋呢样嘅困难，解决我哋嗰样嘅困难，先至值得我哋信靠。门徒以为一定要叫醒耶稣、拍醒耶稣，先至 能够保护到佢哋平安无事。其实即使耶稣瞓着咗，风暴亦都会平息嘅。点解我咁样讲？嗱，我哋一齐睇下希伯来书一章6至7节，嗰度讲到神引领佢嘅长子，即系耶稣进入世界嘅时候咧，就话神嘅使者都要拜佢，要拜耶稣。关于使者，佢就话神以风为使者，以火焰为仆役。原来一切形式嘅风都系耶稣嘅使者，都要拜佢。换言之，如果冇耶稣嘅吩咐，风暴系唔能够，亦都唔敢越过耶稣所容许嘅范围。风暴对门徒唔会造成半点嘅伤害嘅。耶稣根本唔需要煞有介事咁样去斥责风浪，去平静风浪。尽管风暴如何嘅穷凶极恶，点样嘅张牙舞爪，始终都系会消失嘅。最重要嘅系乜嘢啊？系耶稣喺船上边啊，系耶稣在。情况咧就好似有时小朋友发噩梦，吓醒咗啦。通常父母会点样氹佢哋？父母多数会话唔使惊，妈妈喺度，爸爸喺度，冇事嘅，继续瞓啦。小朋友嘅信心唔系在于爸爸妈妈呀嘅能力有几大呀，而系在于佢知道乜嘢？佢知道爸爸喺度，佢知道妈妈喺自己嘅身边，咁就足够啦。系呢一份嘅安全感，令到小朋友能够继续嘅安然入睡。对于基督徒嚟讲，真正嘅信心系乜嘢呢？真正嘅信心唔系话信耶稣有超然嘅能力，能够平静一切嘅风暴。真正嘅信心系信耶稣系以马内利，系随时随地与人同在嘅神。唯有咁样嘅信心，先至能够让我哋平静心里边嘅风浪。耶稣责备门徒小信，系因为佢哋唔能够满足于耶稣嘅同在，佢哋以为一定要叫醒耶稣先至能够安心。当门徒见到耶稣两三句说话就能够平静咁大嘅风浪，佢哋就彼此话啦：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同埋海都听从他。呢个系经文里边嘅第三个问题。门徒惊惶失措，你眼望我眼，可能喺佢哋心里边不约而同都有一个谂法。佢哋谂紧乜嘢呢？莫非呢一个日日同我哋一齐生活嘅耶稣，佢就系上帝嗱？点解佢哋会有咁样嘅谂法嘅呢？嗱，我哋试睇下约伯记第38章，上帝点样去回应约伯？喺嗰时经文提到，佢话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约伯，喺第8至第11节嗰度点样讲？我截录咗出嚟。佢话：当海水冲出，如出母胎，谁用门将佢关闭呢？系我用云彩当海嘅衣服，用幽暗包裹当包裹佢嘅布，为佢定界限，又安门同埋山，就话啦：你只可到这里，不可越过。 你狂傲嘅浪要到此止住。嗱，我又问下大家，边一个为海水定界限？边一个去安装门同埋山？边一个令狂傲嘅浪唔能够超越界限？嗰个系边一个？岂唔系耶和华上帝咩？门徒有呢一个咁样嘅谂法，系因为犹太人相信只有上帝先至能够掌管大自然，只有上帝喺度，连风同埋海都要听佢嘅命令。难怪嗰啲门徒你眼望我眼，心里边话唔通耶稣就系上帝。喺呢一次事件里边，门徒对耶稣有咗新嘅认识，佢哋认为呢位耶稣应该就系掌管大自然嘅主啦。耶稣应该就系上帝。嗱，呢种对耶稣新嘅认识系帮助到门徒日后，当佢哋遇到危急嘅时候，佢哋唔再胆怯。点解啊？因为呢一位掌管大自然嘅主竟然与佢哋同在，竟然曾经同佢哋坐喺一条船上边，竟然同佢哋共度过人生嘅风暴。呢个系何等大嘅恩典呢？仲使乜胆怯呢？弟兄姊妹，对于你嚟讲，耶稣系边一个呢？你对耶稣嘅认识又有几多，又有几深呢？嗱，好多人咧当耶稣好似另外一个王大仙，或者系观音菩萨，有求必应。啊，如果佢唔按照我哋嘅心意去帮我哋解决问题嘅时候，我哋嘅信心就会动摇。面对人生嘅风暴，我哋能唔能够真系全然嘅交托俾佢？即使佢瞓咗觉，即使佢冇回应到我哋嘅祷告，我哋系咪仍然相信佢与我哋同在？佢知道我哋经历紧啲乜嘢，甚至佢愿意同我哋一齐去经历呢？喺信仰嘅历程当中，真系嘅。有时我哋系会遇到一啲嘅情况，就系好似耶稣真系瞓着咗咁嘅。我哋祈祷极，佢都冇听我哋，冇回应我哋。嗱喺呢个时候，我哋嘅信心能唔能够经得起考验呢？我哋系咪相信，即使耶稣唔讲嘢，翘埋双手，甚至瞓着咗，都能够保护我哋呢？连风同埋海都唔能够伤害我哋呢？我哋有冇咁样嘅信心呢？嗱，耶稣咧冇教我哋点样去平静外边嘅风暴，即使佢教我哋，我哋都学唔识噶啦。耶稣亦都冇应许一定会为我哋平静所有嘅风暴，因为任何风暴唔会因为今次平息咗，下次就唔会再发生嘅。今次耶稣为门徒平静咗风同埋海，下次门徒出海仍然会再遇上风暴，因为呢个就系加利利湖嘅地势。我哋一日仍然生活喺地上边，亦都会不时遇到一啲突如其来嘅不幸同埋打击。所以耶稣应许门徒嘅系乜嘢呢？耶稣唔单止应许门徒，佢更加同时应许我哋。佢话：我将这些事告诉你哋，系要叫你哋喺我里面有平安。喺世上你哋系有苦难嘅，但系你哋可以放心，你哋可以放心，因为 我已经胜了世界。平静心里边嘅风暴，比平静外面嘅风暴更加嘅重要。弟兄姊妹，喺逆境嘅当中，我哋系咪能够以平静安稳嘅心传言，将我哋嘅问题交俾呢一位掌管大自然嘅主呢？抑或我哋仍然靠紧自己嘅能力，好努力咁样挣扎，企图去平静外面嘅风暴呢？有一次，一位心理学家，佢举起一杯水，佢就问大家啦：你哋估下呢杯水有几重啊？咁有人就话啦：8盎司。有人就话12盎司，亦都有人话大约20盎司啦。咁跟住呢个心理学家咧就话啦：其实呢杯水有几重唔重要，重要嘅系我可以拎住佢几耐。我拎住佢1分钟，简直轻而易举，一啲难度都冇。我拎住佢1个钟，我只手就开始酸痛。如果我拎住佢一整日，我相信我只手会麻痹，系冇晒知觉。无论我拎住呢杯水几耐，呢杯水嘅重量其实冇改变到嘅，但系我越拎得佢耐，就会感受到呢杯水好似越来越重咁样，就仿佛变成咗一块大石一样。人内心嘅恐惧、担心、焦虑、不安等等嘅负面情绪，就好似呢杯水咁样。起初睇嚟，冇乜大不了嘅。但系，当呢啲负面情绪停留咗喺我哋心里边一段长嘅时间，而我哋又冇好好嘅去处理，咁就会好似有块大石压住喺我哋心里边，越压越重，令人哋好攰，好攰。我认识好多患有抑郁症嘅人，佢哋系毫无动力可言嘅，甚至自己平时好中意做嘅嘢，佢哋都冇能力去做，亦都唔想做。嗰种嘅无力感，令到佢哋动弹不得嘅。所以我哋要学习放下，放下呢啲嘅重担，全心嘅倚靠主。唯有咁样，我哋嘅心灵先能够回复平静安稳嘅。否则，我哋里面唔会有足够嘅空间去承载主耶稣赐俾我哋嘅平安。耶稣话，冇错，呢个世界系会有苦难嘅，但系佢叫我哋可以放心啊。点解啊？因为佢已经胜过世界，让我哋一齐去学习，将呢啲嘅重担全然嘅交托俾呢一位掌管万有嘅真神。嚟到结语部分，让我哋一齐去重温喺呢段经文里边嘅3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，门徒问老师：我哋冇命啦，你唔理我哋咩？遇到人生嘅风暴，冇错，人往往系会竭尽所能，试图去控制外面嘅环境，平息外面嘅风暴，让自己好过啲。但系耶稣教导我哋最好嘅处理方法系先平静自己心里边嘅风暴，咁样我哋先至唔会失去理性，先至唔会大吵大闹。第二个问题，点解胆怯？你哋嘅信心去咗边度？好值得我哋反思嘅就系，我哋嘅信心其实建基喺边一度？ 可能今日耶稣都系问紧我哋同一个问题：真正嘅信心唔系信耶稣可以做到呢样做到嗰样，唔系信佢可以平静一切嘅风浪，而系信耶稣系以马内利，佢系随时随地与人同在嘅神。有耶稣喺度，仲使乜惊啊？有耶稣喺度，仲使乜惊呢？第三个问题，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同埋海都要听从佢。对于你嚟讲，耶稣系边一个呢？你认识嘅耶稣系一个点样嘅耶稣呢？喺逆境当中，我哋能唔能够以平静安稳嘅心，将我哋嘅问题全然交托俾主呢？抑或我哋仍然系靠紧自己嘅能力，好努力咁样去挣扎，试图或企图去平静外面嘅风暴呢？作为基督徒，我哋要谨记一样嘢，好重要。耶稣系同我哋坐喺一条船嗰度嘅，佢系掌管大自然嘅主，让我哋一齐去学习喺风暴里边，我哋先平静自己里边嘅风暴，让我哋藉着祷告、藉着安静喺主嘅面前去寻求佢嘅心意，忍耐等候佢嘅带领。深信，要深信一样嘢，就系有耶稣在，风暴外面嘅风暴系唔能够伤害我哋嘅。咁样为什么胆怯呢？弟兄姊妹，让我哋同心祈祷啊！掌管宇宙万物、掌管大自然嘅主，真嘅有你同我哋同在同行。我哋仲怕乜嘢呢？主啊，求你打开我哋心灵嘅眼睛，让我哋真正嘅认识你，真心嘅相信你。当我哋遇到人生嘅风暴，帮助我哋懂得先要平静我哋里面嘅风暴，懂得全然嘅倚靠你，就好似小朋友一样。安然躺喺你嘅怀抱里边，让你喺我哋嘅生命里边作主作王，去享受你赐俾我哋一切嘅丰盛。主啊，真嘅，你系我哋唯一嘅依靠。离开咗你，我哋不能作什么。多谢你听我哋喺你面前同心合意嘅祷告。奉耶稣基督嘅圣名，阿门。